下青春的味道，是一种权力的颜料，世界不再只有单调的记号。我唱摇过动摇，我听得尖叫、梦想的城堡， 我会默默的祈祷， 在一起看到你微笑。 It's gonna be me， 抛开烦恼去奔跑。 It's gonna be me， 聆听我真实的心跳， 把你拥入我怀抱，还有什么更重要， 故事一样的美好。 我是你的外套，爱不会感冒，赶走所有烦恼， 相信可以变得很小，我们可以很好。 思念无处可逃，你就是解药， Say goodbye， 向世界宣告那么的骄傲。 人的眼角， 在我身边静静的睡着。